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啊，看第一面，轮观第一面，从第二行的当中看起，我们将这个文念一段。诸佛悟知这三身缘显，众生迷此则六道循环，虽迷悟之有殊，而心性之无别，故古德云：执虚空世界，习我自性。这一段前面虽然讲过，但是意思没尽啊，我们在此地再补充一些。这是说明法界的起源，在一切法里面，这都属于根本法，这是真实智慧。法界怎么缘起的？就在迷悟啊，悟了自信所现的，我们叫它一真法界。如果是迷了自信啊，从迷里面所现出来的就是十法界，实不是数字，代表无量啊，实在讲是无量无边的法界啊。何以呢？每一个众生自己现一个法界，众生无边，法界就无边。不但每一个众生现一个法界，我们今天明白事实真相，是念念现法界啊，一个念头啊就是一个法界，就现一个法界。诸位细细从这个地方啊去观察。所以我们一个人就是在这一生当中短短几十年当中法界不相同啊。天台大师讲法华给我们说，百界千如，就是把这段事情明显地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从他的这句话里面去悟如啊，才能够得受用，才能够真正其如事实的真相。可是念念不可得，因此法界似有理无，相有性无，这个道理很深很深。不但没有名，连相也没有，前面讲的好，无相无名。相是依他起性， 所以没有梦幻泡影。明是遍计所知心啊，更是虚妄。所以唯识家看透事实真相啊，所以唯识啊，他唯独承认宇宙之间有识，除了识之外什么都没有。那识是什么东西？你们诸位想想，识是什么东西？啊，唯识家里的解释，识是了别，是分别。啊，我再跟诸位透个消息，你们去想一想，识就是因果不空。转变了，识是能变了，所有的境界是所变了。啊，我们讲因果不空啊，诸位想想，能变所变都包括在里头了，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他的观察非常深入，他的观察很正确，但是要诸位要晓得，他不是第一义，他是第二义。第一义是第一义是自信的，是那个识的体，识的体就是自信，自信是空寂。佛经里常常用极尽、用极灭这两个字来形容它。啊，所以万法皆空是从体上讲，啊，因果不空是讲从转变上讲，也就是从事上讲。宇宙之间呢，就这么两个东西，其他是所变的，全是虚妄的。诸佛悟智，此地的诸佛就跟《金刚经》上讲的诸佛是一个意思。原初住以上都叫佛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称之为诸佛。他们破一片无明，借一份自信，在宗门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六级里头分证即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们用真心，真心就是自信，那么前面一段讲的两四个字我们一定要记住，自信的体沾极，自信的用虚灵，佛教没有到中国来，在这个之前，中国的圣人儒家道家都懂得用虚，高明到基础啊。你要用实就错了啊，用要虚啊！你比如房子，房子因为空虚，我们才得其用啊。假如这个房子里面是实实在在，我们是有什么用？不得其用了。你去细心想想， 凡是真能发挥大作用的都是虚啊。所以用心，心要虚啊，心里头不能有东西啊。啊，六祖慧能所讲的本来无一物的高明到极处啊。我们为什么比不上他呢？我们心里头有一无，这就坏了啊。有一无怎么样呢？不灵啊。这个灵是智慧，无一无啊，智慧啊，灵啊。所以他跟无足仁和尚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为什么？心虚，虚就灵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啊，对人对事对物，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真心起用啊，啊，就是沾即虚灵。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四个字我们如果真的得到了会用了，那就恭喜你，你就是法身大师，你就是悟智了，你就悟了，你悟了你就是诸佛了，你所得到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啊，你得到的是完全部的。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自性变现的，你见性的啊，净虚空变法界是你的受用啊。所以底下讲呢，它显现的是三身云显啊，三身第一个是法身，法身是什么？这个后面讲了，虚空世界性我自心之法身，到那个时候你肯定了。为什么？你看清楚了吗？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啊，正如同我们一般人做梦，在梦中忽然觉得，哎，我现在在做梦啊！既然说整个梦境都是我自心变现的啊，梦是妄，梦境是妄啊，能现的心是真的 啊所现的相是妄啊，全真即妄，全妄即真。真妄不二啊，真妄一如啊。如果你从梦境里头醒悟过来了，哎呀，我们现前虚空世界就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一物一切物啊，可是诸位要想的，一迷一切迷。报身是什么呢？报身是智慧啊，般若智慧现前呢，对虚空法界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白了，这叫报身啊。应化身，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应身的，佛有应身，我们也有应身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应身业报感应的， 啊，六道里面善恶果报感应的，它也是应身的。佛菩萨的应身跟我们不一样，佛菩萨是应众生所感而现身。所以你才晓得诸佛菩萨现身是依他起啊，这个他当然最根本的他是自信，另外一个他就是众生之感，众生有感，如果没有自信不能现身，有自信没有感佛也不现身啊，所以佛菩萨现身那个感是两个，自性跟众生之感。那我们现身也是两个啊，也不能离开自性啊，离开自性怎么会有身呢？这不可能的，那根源嘛。但是我们有自性，如果没有善恶业报，也不能现身。所以我们的身是业报的应身呢，诸佛菩萨是众生之感而应的身啊，他自己的业报已经消除了，业的业障消尽了啊。你看法身啊，就是虚空法界。报身圆满的智慧啊，应身是大德大能，虽然应心他与自信的体德完全相应，这是佛菩萨就示现在我们世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天天教化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啊，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他与瞻即虚灵相应。我们凡夫纵然做佛的学生，跟佛学习不能见性，我们的心行跟瞻即虚灵相违背道理的此地啊，然后你才明了佛菩萨慈悲是我们说他慈悲，他有没有慈悲的念头？没有啊，他要有个慈悲念头，他是凡夫了，他起心动念了啊，他跟瞻即虚灵就完全相违背了。所以想慈悲是我们说的，我们眼睛里看到他慈悲啊，他没动过心，没动过念头啊。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佛菩萨起心动念的跟我们一样啊，人通此心，心通此理，把佛菩萨看作人了，把他贬低了。这就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心去度别人，也去度量佛菩萨。所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所以他这个地方好，这一下一开头就把纲领告诉我们。这个才是我们修学的大根大本啊！你看一部《大放光和华严经》，如果我们要把它说穿了啊，这部大经自始至终说个什么呢？也不外乎瞻即虚灵四个字啊。 就说尽了。落实，那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一真法界与十法界的所有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这四个字。啊，圣凡之别呢，就在迷雾。啊，所以悟了啊，这是一真，啊，一真法界。那么迷了呢，则由六道循环。啊，我们讲六道轮回啊。可见的，六道之体是占尽。六道之用也是虚灵的，我们是迷了，不知道它占起，所以我们被污染了，不清净，不知道它虚灵，我们失掉平等了。无量寿经经题上教得好啊，清净平等，清净与沾起相应，平等虚灵相应。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修学从哪里学起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我们用清净心。啊，清净心是不动感情的，啊，心里头确确实实没有七情五欲，你就不受染污了，你与清净相应。啊，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五欲诸位晓得，财色名食睡，啊，你心里头没有，事没妨碍，事事无碍，心里头决定不能够有这个东西。你心清净与干机相应，啊，这是佛菩萨嘛？啊，在日常作用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对人对事对无平等，没有分别心，没有高下心，啊，平等，这就是虚灵。啊，我们能用这种心态，啊，这是基本相应了，然后你在佛法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不成就的。然后才体会到佛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平等法门里面，为什么产生有高下呢？就是我们与清净心、平等心差别很大，啊，也就是不相应的幅度太大了，啊，这个不相应的幅度大小差别也是各国人不相同，啊，佛家常讲立根的人差别幅度小一点，顿根的人差别幅度大一点，啊，如果用九法界来说，啊，菩萨那差别最小，声闻缘觉差别又大一点，差别最大的三恶道的众生， 道理在此地啊。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修学虽然很用功啊，费许多的时间许多的精力，可是依旧啊功夫不得力，不知道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这对在修学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困惑啊，我们很想成就不能成就啊，很想相应总是不相应啊，于是我们就体会到了佛教给我们读诵大乘，这有道理啊。佛又劝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我们读诵靠读诵悟入是行没问题，时间长不一定到哪一天你才开悟才大开眼界。如果遇到善知识，他来诱导我们，他给我们讲解，会把我们开悟啊，这个时间提前，好处在此地。譬如原本你自己读诵需要十年开悟，遇到善友了，你五年就开悟。时间上节省一半了，立根的人呢更快呀，一二年他就开悟。什么叫开悟呢？与占即续灵相应的。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利益了。迷雾虽然不同，心性没有差别，心性不随迷雾心性的体用都不随迷雾所以它不变觉悟的时候心性的提用是占机学理，迷惑的时候心性的作用还是占机学理所以再跟你说法界在哪里，法界根本没有啊，前面讲啊无相无明啊，真这个意思很深很深要很细心的去体会你能体会到一分你有一分受用，体会到两分你有两分受用这个是真正做功夫世间人家真正做学问真如本性不随迷雾可是它在起作用的时候呢，雾它就显，迷它就不显不是说雾了它就有了，迷了他就没有了，没有这个道理 说法很难讲啊。佛法讲的是迷了就失掉了，失掉是比喻化，不是真的，哪里是真的失掉了呢？没失掉啊。楞严会上，世尊告诉波斯女王，真心自信就在你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啊，你不知道啊。这是说明说，虽迷它并没有失掉，所以我们叫迷失，你不认识他等于失掉了。但是虽迷它照样起作用，在眼它是见，在耳它是闻，悟是这个作用，迷还是这个作用，可是迷悟你的感受不一样。悟是清净，是清净平等觉。迷呢，恰恰与这个相反。迷是污染，是不平等，是不觉。古德这一句话是真话了，虚空世界现我自性，这个自性就是自己的本性，前面讲的一念自性，尽虚空变法界是自己的一念自性，这个意思在梦境当中比较容易体会。你在做梦的时候，整个梦境岂不是一念自性变现的吗？整个那个现象啊，就是一念自性。我们自己误入了自己的天下太平，会不会受别人的牵连呢？给主说不会，什么人会受别人牵连呢？迷人会受别人牵连，悟的人不受。天下大乱他不乱，世间污染他不染，如果天下乱他也乱，世间染他也染，那这个佛学了还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好处？佛法可贵之处在此啊！所以这是九界众生一定要学习的。换一句话说，必须要接受佛教育，民国初年欧阳靖无居士所谓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他的话说的正确。 只有真正懂得的人才晓得，不懂得的人不知道啊，哪里晓得佛法这么重要啊？社会大众啊，不了解佛法，把佛法看轻了啊，这个世间问题很多啊，大家都在思考啊，想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不能够啊，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佛法，但是他不知道。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真实不虚。我们怎么修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细心去体会，渐渐落实，做的方法就用无量寿经经题上这个原则就好，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心平等心处世待人接物，你自然就觉悟了。我们今天功夫使不上力，就是我们处世待人接物还没有用清净心平等心你功夫使不上力啊！经本展开在面前意思透不出来，不但经本意思透不出来，就古大的注解摆在面前意思也透不出来，你要问什么原因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一切人事物，没有用清净平等。你果然用清净平等，你就觉了，觉了一展开呀，无量义呀！别说佛经无量义，注解无量义呀。你拿小朋友念的那个幼稚园的课本，哎。小猫叫小狗跳也无量义啊，那小猫小狗给你讲两三个重点也讲得津津有味啊，那为什么呢？没有一法不与瞻机虚灵相应的。昨天在华严经上讲的两句话，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在经上只讲了八个字啊，中观里面讲十六个字啊，又加上一个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啊，这意思就是更明显一点诸位细细想想，还是瞻机虚灵啊，意思完全相应，说法不一样。从另一个方法来讲啊，只要我们听清楚了，听明白了，契入了，就入解脱门了吧。那个解是解开，解什么？把我们的迷惑解开了。 脱是什么呢？把我们一切的虚妄脱离了。这个就是入佛的境界了。啊，入佛的境界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这一段呢，是说明法界的起源，法界从哪来的？怎么回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啊！确实，现在这个世间许多科学家讲的，用各虚搔痒这个比喻，都太过分了，啊，实在讲差得太远太远了。他们所讲的连边际都没有摸到，啊，所以怎么能解决问题？只给世界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纠纷，啊，佛讲的没错，愚痴没有智慧之过。底下这一段呢，文字比较长一点，我们把这段念下来。考：善恶报应，病是祸心，既本一心，而观诸法。这是佛陀教学的原理。故我佛门唯以心为道也。华严经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蕴，一切世间中无不由心造啊。这是华严经上一首偈子，这首偈子很有名啊，古大德常常引用，不读华严经的人也很多人知道这首偈。起心论云：有法起啊，能起摩诃言性相啊，摩诃言是梵语，就是大乘啊，就翻作大乘。所言法者，为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此意。这是引经论来做证明。是则地藏菩萨所言：一切诸法从心所起，于心作相，合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住，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者，正所以是此心地法门之旨耳。到这个地方，这一段，这段说的是什么呢？佛法的根源。佛凭什么说法？依据什么来教化一切众生？这是佛法的根据啊！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呢，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根据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无量众生说种种法，也不离开这个原则。佛家教学理论的渊源啊，你要把这个渊源认识清楚了，你才承认呢佛家所讲的法叫正法 啊，这个正字的标准你才会有个概念。啊，通常我们讲哦，佛法是正法，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啊，邪正怎么讲法，邪正标准在哪里，此地文字不多，跟我们说的很清楚。考是考察，仔细去观察，善恶报应是法界里面的事情。病是惑心，迷惑，这个惑就是佛法常讲的无明。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无明变现出来的，所以破无明，这才见法身。脱离十法界了，这到一真法界了。可是说这些话，我们要懂得它的真实意。开经讲记里头说，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些话你不能做实。你如果做实，哦，超越十法界，真的有个十法界可以超越，真有个一真法界可以得的，可以能够得到，你就又错了。啊，你存这个念头的时候，你永远出不了十法界，你永远不能契入一真法界。所以你要从这个言语文字里面呢，体会它的真实意。啊，实实在在讲，没有十法界，也没有一真法界。啊，但是这个说法呢，众生听到会吓到。啊，这是跟你讲真的。前面不是讲的无相无明，觉思觉意，那是真的。但是我们凡夫听了这个说法，哪个不害怕？那我们怎么办呢？啊，所以佛的说法就善巧方便了，告诉你有六道，有十法界，有一真法界。这是对初级、对中级说的，对高级不是这个说法了。啊，虽然也是这个说法，意思不一样了。啊，就是无明变现的，也就是是你迷了。才有这个现象。即本一心而观诸法，这是个原理。诸法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是一念自性变现的，这个就是一心而观诸法。诸法哪有不圆融的道理啊？啊，你说你不能度些外教，没这个道理。啊，你不能度邪恶，也没这个道理。 为什么外道可以度？邪恶可以度。佛菩萨能降服毒龙啊，毒龙是什么呢？贪嗔痴啊，那是毒龙啊。为什么他们遇到都没有困难呢？他懂得一心而观诸法。这句话你们听懂了没有？你只要用一心，所有一切法都贯通了。我们今天不能通，就是三心二意啊，所以你不能通啊。一心吸引一切诸法啊，这个我相信大家知道，华严讲的嘛，唯心所现啊，唯识所变，唯心所现，那是一心，一念自现，现十法界一真庄严，现一真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一念心性现的。我现在用一心，一念心性所现一切诸法贯通了。啊，换一句话就是，事出世界法，你没有一样不通达，全通了。一心就贯通了。所以佛法的修学，我们在古人传记里啊，别说古人吧，啊，距离我们近一点的，你看谭旭法师《影城回忆录》啊，它里面呢记载一个晒蜡烛的和尚叫什么名字啊？啊，持力法师，没不错。你看看这个人，阿育王寺去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拜三年，他就悟了，一切就通了。啊，他是个没有智慧、没有念过书的，奇笨无比的一个人。那在道场没人瞧得起的，后来居然能做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能力呢？那个三年拜佛了，一心现前。啊，一心能观诸法了。啊，所以这个一切经典他拿到手上没有困难了，他都通达了。啊，古代的大家晓得禅宗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他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贯通了。你们展开金刚经，六祖给他讲了多少啊？四分之一都不到啊，没讲几这个多少啊，他就明白了，就贯通了。为什么呢？一心，他平常对人对事对物啊，就用清净平等心。啊，所以一接触一听，他就明白了。我们今天的修学，什么最重要呢？一心最重要。啊，特别是修净宗，弥陀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修学的目标是什么？一心不乱了。 心不颠倒啊，静中的功夫就这两句话，八个字。啊，一心不乱，就跟瞻极相应；心不颠倒，就跟虚灵相应。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他会叫我们功夫得力，明白了，你就能放得下吗？我们今天为什么放不下？放下的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吗？放下的三心二意嘛，为什么不能对这个道理没透彻？不知道，这个里头真实利益，你要是明白了、清楚了，你处事待人接物，你会用疑心，你会用真心，